但是我知道了一件事情，这件事是我第一次看到你时便看到的场景。我以前都不明白那代表着什么，不过现在我想到这件事或许可以在最关键的时刻救你一命。关于这件事的具体内容，在我活着的时候已经写在一封信里，本来是作为我的遗书留给你的，但是后来我天真的以为自己能逃过一劫，于是又把信封放在我父亲的坟墓石碑下面。如果我真的没有死，那么我一定会带你去看我的父亲，然后我会在适当的时候告诉你这件事，因为我怕我说出了这件事，你就会和其他人一样讨厌我。 安宗想要伸手去摸一下他的头发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犹豫起来，直到最后还是没有伸出手。 不会的，你永远是我的好学生好朋友，能认识你我感觉很开心。 月兰点了点头，缓缓站起身。安宗这才发现他穿着当天大炼时的衣服，手里还握着一块石头。那是因为他的亲戚觉得他生前太不正常，让人给烧来的泰山石敢当，说是为了陪葬，其实就是怕这女孩子化鬼作祟。月兰直到死后也没有得到他人的接纳，这块石头握在他手上让人有种说不出的无奈和凄凉。接着他说他时间到了，于是打开房门，却在门口停住了脚步。他侧过身子点点头，轻轻说了一句， 老师保重了。 安宗想要说什么，但是心里却像是被棉花堵着一样，什么都说不出口。他知道可能再也见不到月兰了，除非他也死亡，但是到了那时又会是何种相遇呢？他心中一阵难过，甚至生出一种机遇癫狂的感觉。他茫然地拉扯着头发，在心中不停地叫着， 我不要死，我不要再也看不到太阳，再也没有微笑，再也吃不到白衣主的饭，我不要只有冰冷冷的坟墓和一堆小骨灰，以及一缕虚无缥缈的幽魂。 死太可怕了，他躺在床上一边想一边哆嗦着身体。原来外面的风依然大得要命，走廊上的窗户在砰砰地敲打着，一声声都砸在心里。 原来我这么怕死啊。 安宗迷迷糊糊睡到第二天中午，连工作都没有去，勉强打起精神爬下床，才知道他的状况有多糟糕，仿佛昨晚根本就没有合过眼似的。疲乏虚软的身体站在地板上就像是在腾空一样。洗了一把脸，镜子里的自己倒真像是受了诅咒的模样，脸色苍白的吓人，不过头发却又长长了不少，几乎遮住了眼睛。他不禁有些诧异， 这张脸真的是我吗？ 他又往自己脸上泼了许多水，并提醒自己清醒一点，否则还没有被那奇怪的诅咒给咒死，就先被自己心中的惶恐给压倒了。对着镜子打了一拳，当然没敢用太大的力气，只是稍微发泄了一下心中的不甘。良久，他终于恢复了往常的自若，擦干脸上的残水走出洗手间。白毅居然还没有回来。他拿起牛奶喝了几口，看到电脑桌上还放着昨天那包没有抽完的烟。他抽出一根点燃后猛吸了几口，顿时感觉心里镇定了不少，坐在椅子上又开始胡思乱想。 昨天晚上和月兰的一切应该只是他托梦给我，大门依然紧闭着，他是没有办法出入的。 他又抽了几口烟，感觉嘴巴里非常苦涩，又喝了几口牛奶，才抹了抹嘴巴将电脑打开。 QQ 一跳出来就发现有几个头像在闪动，一个一个点开来看，其中有些是问他怎么不上游戏，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无聊事情， 但是其中一条却吸引了他的注意。这是一个中学同学发来的，因为分开的时间久了便很少有联系。他的消息说，看到安宗 QQ 空间写的一些东西，发现了有趣的事情，所以才来和他说。昨天晚上，安宗把关于八苦、起念阵什么的，一股脑的都写在了 QQ 空间里。一来是无聊，二来也是要给自己理清线索。这哥们儿看到他的日记，就发来自己所知道的一些消息。原来这家伙毕业后，便去博物馆给人当解说员。他记起有一个展览，貌似就有类似于安宗日记中记载的东西。这个展览展出的是一群大型的周商青铜礼器，礼器上雕刻的文字当中提到了所谓的八苦起念阵的相关内容，但是这个阵的下面写出了许多名字，都不是真正成仙得道的人名，而是化为怨鬼的鬼名。这些恶鬼的名字被刻在青铜器上，作为一种阵势被镇压在最凶恶的河水之中。古人认为恶鬼是连神也要退避三分的存在，所以有的时候对那些久拜不灵的顽固神仙也只有用软硬兼施的法子。这种做法在古代是很常见的，其中最普遍的就是大汉之时的晒龙王。他在留言里说到，这些恶鬼都是通过某种手段被人抓起来，然后被困在阵中永世不得超生，所以他们的怨气十分之重。那些恶鬼生前都是即将得道成仙的高人，但是仅差一步便是地狱天堂，到头来神没做成，却成了地狱的恶鬼。安宗一看居然有这样的东西，便赶紧发了消息问他，看看能不能说的再详细一点。过了20分钟，手机响了，安宗接起来一听，果然是那个朋友。他说在 QQ 上解释不清楚，于是干脆打电话给他。 喂，是安子吗？ 对啊，是牛皮糖吧。哦，对对对，闲话以后再说，现在兄弟我有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要问你，你告诉我，这个刻有恶鬼名字的青铜礼器现在还在你们那儿吗？在的话，你就帮我拍些照片，最好再弄点关于这个东西的资料给我，就传到我的邮箱里。 这个好吧，等下班后我找机会给你拍。不过我提前告诉你啊，这东西可邪乎得很，自从他搬来我们馆子，我们这里就没消停过。你要这个东西就是因为你那篇东西里写的诅咒吧？我还以为你不玩游戏了，开始写玄幻小说了呢。 安宗实在没有心思和他扯淡，不过毕竟是老同学又有求于他，便含蓄地说了一下，真正关键的内容被跳了过去。反正这件事情他就算知道了也没有什么作用，但是那个青铜器却可能对自己有很大的帮助。 嗯，好吧，既然兄弟你需要帮忙，那我肯定是没话说。不过你要等等，毕竟我们这里明文规定是不能拍照的，我只能等到没人的时候偷偷的去给你拍，所以你先不要急，等我拍好了就传给你。 安宗连忙谢谢他，说日后一定会加倍还他这个人情。这时白毅发来了消息，说他马上就回来了。这小子很牛，他说他现在在火车上正在往回赶，安宗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，便告诉他自己这里也得到了一些东西，让他快点回来一起研究。